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迷乐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好，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，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。今天我们请到节目当中的是京剧名家宋玉珍女士。 朋友们好， 国家京剧院的优秀旦角演员刘征，欢迎刘征。 你好尚远，你好听众朋友们。 继续聊聊刘征很有想法或者说是比较期待上演的一些戏。 我现在比较钟爱的戏就是洛神，有计划想演的这个戏啊、嗯。但是什么时候演呢，我现在也没有一个准确消息，因为这个戏确实是需要一些物力跟财物力也好，财力好，人力都需要。 排场很大。 对，排场很大、这个是呢 服装考究。 所以说呢，当然每出戏没有什么难与不难的，我觉得每出戏都挺难的。 嗯， 我们老说凤还巢这个戏说是歇工戏。我说那是梅先生的谢工戏，不是我们的谢工戏。所以说就是台上的东西，京剧舞台太王道了。确实很王道。不抛出流派讲，什么老生就是生旦净末丑，各个行当上台都太王道，起码的敬畏之心必须要有。那么就更往细说，就是什么流派性啊，就是说他的风格了，我觉得那就另说的。那么刚才我又说到这个我们看的一个阶段性的问题。那有时候那梅先生那个阶段还唱这个高腔，他到这儿就不唱了，他为什么不唱了？他怎么，所以说这个身体因素啊还是什么实践性啊，这就无从查起了。就是我觉得现在学戏吧，我觉得演员要有自己的一个主观性。主观性不是说那种我反正就这么唱，就不也不是，他要有一种认知，有一种理解。我为什么这样，我怎么理解的梅先生，我怎么理解的张先生，我为什么没有按他们这个唱。所以我觉得甭管什么流派，还要适合自己。我这个是很关键啊。 既然说到洛神了，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刘征演唱的洛神。 戏弥勒迎来两位嘉宾，一位是京剧艺术大师张君秋先生的亲传弟子，国家一级演员宋玉珍女士。一位是国家京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刘征，当今京剧前旦的佼佼者。宋玉珍、刘征母子二位做客戏弥勒，共赏梅派、张派名段，畅谈刘征的艺术经历。欢迎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戏弥勒。 上学的时候也学了很多昆曲戏，而且这两年也参加了一些昆曲的演出，而去年在苏州是吧， 是昆山 哦，昆山啊，对， 是当时在学校为什么学，我就是一种当时是一种很简单的项目，就我觉得梅先生有什么戏我尽量学什么戏，我就是这么一个简单，好比说梅先生有杂考戏那我学出木客栈，但梅先生他在他的一些论述里边说我学思凡是怎么样，而且我游园惊梦怎么样，哎，我说那就学学这两出戏打个基础吧，但是也没想到会在昆曲这儿会有给我带来很大的一些益处。张玉儿老师呢，当时我演完这戏以后再看，我就说张老师，我说当时怎么教的我呀，我说这戏太难了，就昆曲思凡这个戏，张老师还很耐心的教，其实我就也很感谢，很感激他。那么我就学了昆曲以后给我带了很多机遇，那么就是说在我刚才说08年跟坂东玉三郎先生结缘，所以说呢就是这么都是一个机缘吧，就是到那年就全都是巧合到一起了。其实我接触昆曲的名家老师从比例上讲比京剧的要多一些，你好比说张玉儿老师北昆的名家，那么沈石华老师、张继清老师这都是很有名的大家，那么还有像什么许凤山老师，都是过去的老先生，包括还有就北昆的，我当时在北昆排了一个戏，还有强彦和老师也跟我说过戏，也接触了梁谷音老师，当时也没有机缘学戏，他就但是都对你吧非常的那个喜欢。那么去年呢有个机缘就参加了那个大师传承版的那个牡丹亭的演出，是8场牡丹亭，上下本有可能是20多个杜丽娘，除了昆剧团的老中青三代，完了他还是想邀请京剧界的一些名角来演，当时不是我，当时想找一些更大名气的人，或者他们档期都不合适，有个朋友推荐，他说哎你是不是找找刘征呢，这我没想到啊，他会吗这戏，好他怎么会，肯定会这个戏，后来以后关键也特别巧，他点了我这出戏，我这出戏演了40多场，就是牡丹亭里的写真一折，因为这一折戏可以说在昆曲里边就算冷门戏， 对， 一折冷比较冷的一场戏，哎我说好这戏我跟玉三郎先生在日本他就让我演这出戏，都切合实际了，昆曲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益处，我觉得就是学京剧的过去叫皮黄嘛，学皮黄的演员都是昆曲打基础，梅先生为什么好，他昆曲的戏太多了，基础太好了，可能得上百出。 其实我在看刘征的宇宙风和挂帅这些动作啊身段比较多的戏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的动作韵律感很美，我觉得这个可能啊，我想啊，可能跟学昆曲有关系， 有关系。 昆曲的动作的韵律，就是它还不完全是节奏，还不完全是劲道，它整体的这个表现力，哎，它是一种既内敛又释放的这么一种东西。 谢谢你这个评价，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过，这是不是昆曲的韵律？没有想那么多，反正是说的这一点呢，倒提示我了。完了，将来我会可能在演出当中，我可能更深层次的注意这个有关身段上的韵律。那么唱腔有唱腔的韵律，那么身上也有身上的韵律与节奏。 好，谢谢今天跟宋玉珍老师和刘征啊聊得非常的开心啊。 啊谢谢尚远给我们一次这样的机会跟大家交流啊。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跟大家在这里交流。 谢谢戏迷朋友们多年来对我们娘俩的关注啊。 好，我们也希望以后在舞台上能够更多的看到刘征的好戏。 谢谢。 谢谢二位。今天的戏弥勒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尚远和您下期再见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月亮看我》，苏柳作词，王云平作曲，王庆爽演唱。 月亮看我时，我会想故乡，一把油纸伞，动人的脸庞。